式显现出来。这样的打交道，例如用锤子来锤，并不把这个存在者当成摆在那里的物进行专题把握，这样使用也根本不晓得用具的结构本身。锤不仅有着对锤子的用具特性的知，而且它还以最恰当的方式占有着这一用具。在这种使用者打交道中，操劳使自己从属于那个对当下的用具起组建作用的为了做。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儿，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的作为它所示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只因为用具不仅仅是摆在那里，而是具有这样一种自在，它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称手和可用的。仅仅对物的具有这种那种属性的外观做一番观察，无论这种观察多么敏锐，都不能揭示上手的东西。只对物做理论上的观察的那种眼光，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使用者、操作者打交道不是盲目的，他有自己的视知方式，这种视知方式引导着操作，并使操作具有自己特殊的把握。同用具打交道的活动，使自己从属于那个为了做的形形色色的指引，这样一种顺应于事的事，那是循事。实践的活动并非在茫然无事的意义上是非理论的，它同理论活动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那这里是考察，那里是行动，或者行动为了不致耽于盲目而要运用理论知识。其实行动原始的有它自己的事，考察也同样原始的是一种操劳。理论活动乃是非巡视的单单观看，观看不是巡视着的，但并不因此就是无规则的，它在方法中为自己造成了规范。上手的东西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的，即使对巡视来说，上手的东西首先也不是在巡视上形成专题。切近的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恰恰是能本真的上手。日常打交道也非首先持留于工具本身，弓箭正在制作着的东西才是原本被操劳着的东西，因而也就是上手的东西。弓箭承担着指引整体性，用具是在这个整体性中来照面的。要制作的弓箭作为锤子、刨子、针等等的合所用，也就是用具的存在方式。制作鞋是为了穿，装好的表是为了读时。在操劳打交道之际，首先照面的是弓箭。我们在劳作中和弓箭相遇，弓箭本质上就包含有是否合用。弓箭通过是否合用，总以让它自己的合用性的合所用也一同来照面。定制的弓箭为基于其使用，以及在这种使用中揭示出来的存在者的指引网络才是它本身。然而要制作的弓箭不仅仅是对某某东西是合用的，制作本身就是把某某东西用来做某某东西。在弓箭中同时有指向质料的指引，被指向的是毛皮、线、钉子等等。毛皮又是由生皮子制成的，生皮子本来来自兽类，它们是由他人来蓄养的。在世界内也有不经蓄养的兽类，而且即使在蓄养这种存在者，仍以某种方式自行生产着。这样看来，在周围世界中，那些天生不用制造的、终于上手的存在者也变成可通达的了。锤子、钳子、针，它们在自己身上就指向它们由之构成的东西，钢、铁、矿石、石头、木头。在被使用的用具中，自然通过使用被共同揭示着，这里是处在自然产品的光照中的自然。这里却不可把自然了解为只还现成在手的东西，也不可了解为自然威力。森林是一片林场，山是采石场， 河流是水利，风是扬帆之风。随着被揭示的周围世界来照明的，乃是这样被揭示的自然。人们尽可以无视自然作为上首事物所具有的那种存在方式，而仅仅就它纯粹的现成状态来揭示它、规定它。然而在这种自然揭示面前，那个澎湃汹涌的自然，那个向我们袭来又作为景象摄获我们的自然，却始终深藏不露。植物学家的职务不是田畔花丛，地理学确定下来的河流发源处不是幽谷源头。治好的弓箭不仅指向它的何用性的何所用，它的成分何所来，在简单的手工业状况中，它同时还指向承用者和利用者。弓箭是依它量体剪裁而就，在弓箭的产生过程中，它也一道在那里，在批量生产中绝不缺乏这种具有组件作用的指引，只不过这种指引是不确定的罢了，它指向随便哪些人，指向平均。这么看起来，随着弓箭一起来照明的不仅有上手的存在者，而且也有具有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操劳活动所制作的东西就是为人的而上手的，承用者和消费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也随着这种存在者来照面，而那个世界同时就是我们的世界。操劳所及的弓箭不仅在工厂的家庭世界中上手，而且也在公众世界中上手。周围世界的自然随着这个公众世界被揭示出来，成为所有人可通达的。在小路、大街、桥梁、房舍中，自然都在一定的方向上为操劳活动所揭示。带顶棚的月台考虑到了风雨，公共照明设备考虑到了黑暗，也就是说考虑到了日光兼有兼无这种特殊变化，考虑到了太阳的位置，在钟表中则考虑到了宇宙系统中的一定的星辰位置。当我们看表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太阳的位置，官方天文学就是按照太阳的位置来调整时间亮度的。在使用当下而不显眼的上手的钟表设备之际，周围世界的自然也就共同上手了。任何消散在最切近的弓箭世界中的操劳都具有揭示功能，这种揭示功能的本质就是按照消散于弓箭的世界的方式，那个在弓箭中以及在其组件作用的指引中被连带指引出的在世的存在者，总是在种种不同的明确程度上，在巡视所突入的种种不同深度上保持其为可揭示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上手状态，然而不可把上手仅仅敏慧为具有某种看法的性质，好像我们把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加在当下照面的存在者头上，好像一种当下就其本身而言是现成在手的世界材料，以这种方式涂上了主观色彩。这样的阐释忽视了若依上面的说法，存在者就必须首先被领会和揭示为纯粹现成在手的东西。在揭示者、占有者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这种首先作为纯粹现成在手事物的存在者，也就必须具有优先地位和领导地位。但这已经同认识的存在论利益相乖悖。我们已曾展示出认识乃是在世的另有根基的样式，而在世之存在首要越过的在操劳活动中上手的东西，才能推进到对仅指现成在手东西的分析。当下上手状态是存在者的如其自在的存在论的范畴上的规定，但是只有在现成在手事物的基础上才有当下上手者。但是如果承认了这个论题，是不是又要推论说当下上手的东西在存在论上奠基于现成在手的东西呢？但是即使在更加深入的存在论解释中果真能够证明上手状态乃是在世界内首先被揭示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甚至证明上手状态对纯粹在手状态的原始性，迄今所讲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略许增益了对世界现象的存在论领会呢？其实我们在阐释这种室内存在者之际，总已经预先设定了世界室内存在者的拼合，并不产生作为总和的世界这样的东西。 那么室内存在者的存在究竟能否引导我们把世界现象展示出来呢？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